朝鲜各地隆重庆祝了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各阶层群众前往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遗体安放的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广场，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鞠躬致敬。各地人民军军人、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往当地的烈士铜像、烈士陵园、人民军烈士纪念塔和烈士墓，向伟大年代的胜利者表示了敬意。在中央和地方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演出，为胜利者的节日增添了欢喜。庆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平壤市青年大学生吹奏乐和乐队合唱行进在金日成广场进行。在各地有同战争老兵见面会举行，青年学生访问战争老兵和战时有功者家庭表示了祝贺。